秦始皇本纪第六。秦始皇帝者，秦庄襄王子也。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，见吕不韦姬，欲而取之，生始皇。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，即生，名为郑，姓赵氏。年13岁，庄襄王死，郑代立为秦王。当世之时，秦帝已并巴蜀、汉中，越苑有郢，至南郡矣。北收上郡以东，有河东、太原、上党郡，东至荥阳、密二州，至三川郡。吕不韦为相，封10万户。号曰文信侯，招致宾客游士，欲以并天下。李斯为舍人，蒙骜、王乙、彪公等为将军。王年少，初即位，为国事大臣。晋阳反，元年将军蒙骜即定之。2年，彪公降卒宫眷，斩首30000。3年，蒙骜攻韩，取13城。王乙死。10月，将军蒙骜攻卫士畅、有轨，遂大饥。4年，拔畅、有轨。3月，军罢。秦质子归自赵，赵太子出归国。10月庚寅，蝗虫从东方来，蔽天，天下异。百姓纳粟千担，败绝一级。5年，将军骜攻魏，定酸枣、燕、胥、长平、雍丘、山阳城，皆拔之，取20城。出至东郡，东雷。6年，韩、魏、赵、魏、楚共击秦，取寿陵。秦出兵，五国兵罢，拔魏，破东郡。齐军绝，率其支属徙居野王，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。7年，彗星先出东方，现北方，5月现西方。将军骜死，以攻龙、孤、庆都，还兵攻击。彗星复见西方16日，夏太后死。8年，王帝长安君程角将军击赵，反，死屯留，军吏皆斩死，千骑民于临洮。将军必死，卒屯留、蒲湖反，戮其师。何于大上轻车重马东就时，嫪毐封为长信侯，与之山阳地，令毐居之。公事车马衣服苑囿持列自毐，事无小大，皆决于毐。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。9年，彗星县或敬天，攻魏元、濮阳。4月，上宿雍。已有王冠带剑，长信侯矮作乱而绝，缴王玉玺及太后玺，以发献族及魏族官妓，戎狄军功舍人，将欲攻齐年公为乱。王知之，令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发卒攻矮，斩咸阳，斩首数百，皆败绝。及患者皆在战中，亦败绝一级。矮等败走，即令国中有生得矮，赐钱100万，杀之50万，尽得矮等。魏魏节，内史四左翼节， 中大夫令齐等20人皆枭首，车裂以殉，灭其宗。及其舍人，轻者为鬼心，即夺爵千属4000余家，加房陵。是月寒冻，有死者。张瑞和公演示，彗星现西方，又现北方，从斗以南80日。十年，相国吕不韦作嫪毐冕，还以为将军。齐赵来至酒，齐人毛交税秦王曰：“秦方以天下为事，而大王有千母太后之名，恐诸侯闻之，由此背秦也。”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，复居甘泉宫。大所逐客，李斯尚书税乃指逐客令。李斯因说秦王，请先取韩以恐他国，于是使司下韩。韩王患之，与韩非谋若秦。大梁人未辽来，说秦王曰：“以秦之强，诸侯譬如郡县之君，臣但恐诸侯合纵，息而出不义，此乃智伯夫差闵王之所以亡也。愿大王无碍财物，戮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不过亡30万金，则诸侯可尽。”秦王从其计，见魏辽抗礼，衣服饮食与辽同。辽曰：“秦王为人风准，长目智，鸟鹰柴生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约亦出人下，得志亦轻识人。我不依，然见我长身自下我，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，天下皆为虏矣，不可与久游。”乃亡去。秦王觉，故止，以为秦国魏，足用其计策，而李斯用事。11年，王翦还以阳端河攻邺，取90城。王翦攻鄂与辽阳，皆并为一军。翦将18日，军归斗石以下。石推2人从军，取邺安阳，还以将。12年，文信侯不为死，窃葬。其舍人邻者，晋人也逐出之。秦人600担以上夺爵，迁；500担以下不临，迁，勿夺爵。自今以来，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及其门，是此。秋，复嫪毐舍人迁属者。当世之时，天下大旱，6月至8月乃雨。13年，其以攻平阳，杀赵将护印，斩首10万。王之河南。正月，彗星现东方。10月，恒以攻赵。14年，攻赵军于平阳，取宜安，破之，杀其将军。还以定平阳50城。韩非使秦，秦用李斯谋刘非，非死云阳。韩王请为臣。15年，大兴兵，一军至邺，一军至太原，取郎孟，地动。16年9月，发卒受地韩南阳贾守腾。初令男子书年，为献帝于秦，秦至利益。17年，内使腾攻韩，得韩王安，尽纳其地，以其地为郡，命曰颍川。帝动，华阳太后卒，民大饥。18年， 大兴兵攻赵，王翦将上帝下井行，瑞和将河内，羌会伐赵，端河为邯郸城。19年，王翦、羌会进定取赵地东阳，得赵王。引兵欲攻燕，屯中山。秦王之邯郸，主常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，皆坑之。秦王还，从太原上郡归。始皇帝母太后崩，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，自立为代王，东与燕合兵，军上谷，大饥。20年，燕太子丹唤秦兵治国，恐使荆轲刺秦王，秦王决之，提解轲以训，而使王翦新胜攻燕，燕代发兵击秦军，秦军破燕易水以西。21年，王奔攻荆，乃一发卒诣王翦军，遂破燕太子军，取燕继城，得太子丹之首。燕王东收辽东而望之，王翦谢病老归，心正反。昌平君喜于颖，大玉雪，身25寸。23年，王奔攻魏，引河沟灌大梁，大梁城坏，齐王请降，进取其地。23年，秦王复召王翦，强起之，使将击荆，取陈以南至平舆，鲁荆王。秦王游至颍陈，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，反秦于淮南。24年，王翦蒙武攻荆，破荆军，昌平君死，项燕遂自杀。25年，大兴兵，使王奔将攻燕辽东，得燕王喜，还攻代，鲁代王家。王翦遂定荆江南地，降越军，至会稽郡。5月，天下大仆。26年，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，不通秦。秦使将军王奔从燕南攻齐，得齐王建。秦出并天下，令丞相御史曰：翌日韩王纳帝孝喜，请为藩臣，以而备曰：与赵魏合而叛秦，故兴兵诛之，鲁齐王。寡人以为善，庶击西宾阁，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，故归其质子，以而背盟，反我太原，故兴兵诛之，得其王。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，故举兵击灭之。魏王使约服入秦，以而与韩赵谋袭秦，秦兵力诛，遂破之。荆王陷青阳以西，以而叛曰：击我南郡，故发兵诛，得其王，遂定其荆地。燕王昏乱，其太子丹乃因令荆轲为贼，兵力诛，灭其国。齐王用后胜计，绝秦使，欲为乱，兵力诛，鲁齐王，平齐地。寡人以渺渺之身，兴兵诛暴乱，赖宇宙之灵，六王咸服其孤，天下大定。今名号不更，无以称成功，传后世，其意帝号。丞相宛、御史大夫杰、廷尉司等皆曰：昔者武帝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夷服，诸侯或朝或否， 天子不能治。今陛下兴义兵，诛残贼，平定天下，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，自上古以来未尝有，吾弟所不及。臣等仅与博士议曰：古有天皇，有帝皇，有太皇，太皇最贵，臣等昧死上尊号，王为太皇，命为至，令为诏，天子自称曰朕。王曰：去太，助皇，采上古帝位号，号曰皇帝，他如意。至曰：可。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至曰：朕闻太古有号无事，中古有号，死而以行为事，如此则子亦父，臣亦君也，甚无畏，朕弗取焉。自今以来除世法，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计数，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始皇推中始五德之传，以为周德、火德、秦代周德，从所不胜。方今水德之始，改年始，朝贺皆自十月朔，衣服、毛巾、节旗皆上黑，数以六为纪，服法官皆六寸，而余六尺，六尺为步，乘六马，更名河曰德水，以为水德之始。刚毅立身，事皆决于法，克消无人恩何意，然后合五德之术，于是即法，久者不赦。丞相宛等言，诸侯出破，焉其经地远，不畏至王，无以填之，请立诸子，为上幸许。始皇下其意于群臣，群臣皆以为变。廷尉李斯议曰：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重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击如仇仇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以功赋税重赏赐之，甚足益治，天下无异议，则安宁之术也，至诸侯不变。始皇曰：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已有侯王，赖宗庙天下初定，又复立国，是戍兵也，而求其宁息，岂不难哉？廷尉议事，分天下为36郡，郡治守卫监，更名民曰前守，大仆收天下兵，据之咸阳，萧以为中据，金人12，各重千担，至廷宫中，依法度横十丈尺，车同轨，书同文字，地东至海即朝鲜，西至临洮羌中，南至北向户，北聚合为塞，并阴山至辽东，悉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，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。秦每破诸侯，写放其宫室，坐之咸阳北板上，南临渭，自雍门以东至泾渭，殿屋复道周阁相主，所得诸侯每人钟鼓以充入之。27年，始皇寻陇西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，焉作信宫渭南，以更命信宫为吉庙，向天吉。自吉庙通道离山，作甘泉前殿。 著甬道自咸阳主之，是遂赐爵一级至驰道。28年，始皇东行郡县，上邹邑山，历时与鲁诸儒生议，刻时宋秦德，以封禅望济山川之事，乃遂上泰山，历时封祭祀。夏风雨暴至，休于树下，因封其树为五大夫，禅梁府，客所立时，其词曰：皇帝临位，坐治明法，臣下羞耻。26年，出并天下，往布宾服，亲寻远方黎民，登姿泰山，周览东极。从臣思记，本源事业，知颂功德，至道运行，诸产得宜，皆有法事。大义修明，垂于后世，顺承物格。皇帝功圣，济平天下，不懈于志。肃兴业昧，建设常立，专隆教会。训经宣达，远近必礼，贤成圣治。贵贱分明，男女礼顺，慎守执事，朝阁内外弥不清净，异于后嗣。化吉无穷，尊奉遗诏，永承众戒。于是乃并渤海以东，过黄垂、穷城山，登之福，历时送秦德言而去。南登琅琊，大乐之，留三月，乃徙前守30000户琅琊台下，复12岁，坐琅琊台，历时刻宋秦德，明德义曰：为28年皇帝坐始，端平法度，万物之际，以明人事，合同父子，圣治仁义，显白道理，东府东土，以醒足事，是以大弊，乃临于海。皇帝之功，勤劳本事，上农除末，前守事父，普天之下，团心极致，器械衣粮，童书文字，日月所照，周瑜所在，皆终其命，莫不得意。应时动事，是为皇帝。匡赤易俗，陵水经地，优叙前手，朝夕不懈。除疑定法，贤之所必。方博分职，诸志精义，举措必当，莫不如化。皇帝之名，临察四方，尊卑贵贱，不逾次行，奸邪不容，皆悟真良，系大尽力，莫敢怠荒，远耳必隐，专务素装，端直敦忠，事业有常。皇帝之德，存定四极，诸乱除害，兴利致福，节事以时，诸产繁殖，前守安宁，不用兵革，六亲相保，终无寇贼，欢心奉教，尽知法事，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，西涉流沙，南进北户，东有东海，北过大夏，人迹所至，无不臣者，功盖五帝，则及牛马，莫不受德，各安其语。为秦王兼有天下，立名为皇帝，乃抚东土，至于琅琊。列侯武成侯王离，列侯通武侯王奔，伦侯建成侯赵亥， 伦侯武昌侯成，伦侯武信侯冯无泽，丞相韦林，丞相王婉，卿李斯，卿王务，武大夫赵英，武大夫杨纠从，与义于海上，曰：古之地者，地不过千里，诸侯各守其城域，或朝或否，相亲暴乱，残伐不止，游客金石，以自为计。古之五帝三王，治教不同，法度不明，假威鬼神，以欺远方，时不称名，故不久长。其身未没，诸侯背叛，法令不行。今皇帝并依海内，以为郡县，天下和平。昭明宗庙，体道行德，尊号大成。群臣相与颂皇帝功德，刻于金石，以为表经。既已，其人徐福等上书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仙人居之，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。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。始黄环过彭城，斋戒祷辞，欲出周鼎泗水，使千人莫水求之，福德乃西南渡淮水，之衡山南郡，浮海至香山祠，逢大风，即不得渡。上问博士曰：湘君何神？博士对曰：闻之尧女舜之妻，而葬此。于是始皇大怒，使行徒三千人皆伐香山树，者其山，上自南郡有五关归。二十九年，始皇东游，至五阳博浪沙中，为道所惊，求福德，乃令天下大所食日。登之福，刻食，其辞曰：为二十九年，时在中春，阳和方起。皇帝东游，寻登之福，临照于海，从臣加官，元念修烈，追诵本始，大圣作制，鉴定法度，显著纲纪，外教诸侯，光义文会，明以义理，六国回避，贪利无厌，虐杀不已。皇帝哀众，遂发讨师，奋扬武德，一诸信行，威产庞达，莫不宾服。烹灭强暴，镇旧前守，周定四极，普施明法，经纬天下，永为遗泽。大矣哉！与县之众，承顺圣意，群臣送贡，请客于时，表垂于常事。其东冠曰：为二十九年，皇帝春游，兰行远方，待于海隅，遂登之福，照临朝阳，观望广利，从臣贤念，原道至明，圣法初兴，清理江内，外诸暴强，武威庞畅，震动四极，秦灭六王，铲并天下，灾害绝息，永衍戎兵。皇帝明德，经理宇内，视听不怠，坐立大义，照射背弃，贤有张齐，直臣尊分，各之所行，事无嫌疑，前手改化，远耳同度，临古绝游， 长直既定，后嗣循业，长成圣治，群臣嘉德，只诵圣烈，请客之福。玄遂之琅琊到上党入。三十年无事。三十一年十二月，更名腊曰嘉平，赐前首礼六担米二羊。始皇为微行咸阳，与武士四人聚，夜出逢道兰池，见囧，武士击杀道，关中大锁二十日，米担千六百。三十二年，始皇之阶时，使燕人卢生求县门高士，克阶石门，还城郭，绝通堤防。其词曰：遂兴失旅，诸路无道，违逆灭息，无舔暴逆，文赋无罪，树心贤福，会论功劳，赏及牛马，恩肥土玉。皇帝奋威，得病诸侯，出医太平，堕坏城郭，绝通川防，一去险阻，地势既定，黎庶无由，天下贤辅，男乐其愁，女休其业，事各有序，会被诸产，久病来田，莫不安所，群臣诵烈，请客此时，垂着以举。因使韩忠、侯公时生求先人不死之药，始皇寻北边，从上郡入，燕人卢生使入海环，以鬼神事引奏录图书，曰：亡秦者胡也。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，掠取河南地。三十三年，发诸长卜王人、赘婿古人，掠取陆梁地，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，以折浅数。西北赤竹匈奴，自榆中并河以东，属之阴山，以为四十四县，乘河上为塞。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、阳山、北甲中，筑亭帐以逐戎人。喜折时之出现，晋不得辞。明星出西方。三十四年，折至玉立不直者，筑长城及南越地。始皇置酒咸阳宫，博士七十人前为寿，仆役周清晨进送曰：他时秦地不过千里，乃陛下神灵名圣，平定海内，放逐蛮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宾服，以诸侯为郡县，人人自安乐，无战争之患，传之万世，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始皇曰：博士其人淳于越进曰：臣闻殷周之望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，自为知府，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足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无辅弼，何以相救哉？是不失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臣卿又面于以重陛下之过，非忠臣。始皇下其意。丞相李斯曰：五帝不相附，三代不相袭，各以制，非其相反，实变异也。今陛下创大业，建万世之功，故非愚汝所知，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也？一时诸侯并争，后招游学，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初一， 百姓当家则立农工，士则学习法令辟禁。今诸生不失金而学古，已非当世，祸乱前手。丞相沉思昧死言，古者天下散乱，莫之能医，是以诸侯并坐，与皆道古以害今，是虚言以乱时。人善其所思学，以非上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别黑白而定一尊，思学而相与非法教，人文令下则各以其学异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相异，夸主以为名，义取以为高，率群下以造谤，如此弗尽，则主事降乎上，党羽成乎下，尽之变。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，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余者，悉亦守卫杂烧之，有敢偶与诗书者弃世，以古非今者足，立见之不举者与同罪。令下30日不烧，经为成旦，所不去者医药补释种树之书，若欲有学法令，以立为师。至曰可。